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间多云转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全线大涨，沪指上涨 1.89%。 个人所得税法二审，赡养老人支出税前扣除起征点5000元不变。央行重新启动逆周期因子。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从政策底到股价底之间发生了什么。好，马上来关注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高开之后一路走高，沪指大涨将近2%，日线三连阳，创业板指数上涨将近3%，逼近1500点整数关口，行业板块几乎全线上涨，5G 概念股全天领涨两市，成为上涨的主力军。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80.90点，上涨1.89%，深圳成指收于8728.56点，上涨2.87%，创业板指数收于1493.94点，上涨2.99%。从盘面上来看， 5G、国产军工、白酒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今天香港恒生指数高开 1.25%， 随后高开高走，涨幅不断扩大，午后走势平稳，截至收盘恒生指数大涨 2.17%， 报28271.27点，国企指数上涨 2.5%， 报11049.13点，红筹指数上涨 2.59%， 收于4328.23点。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小鹿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嗯，您怎么来看今天大盘的上涨？ 嗯，今天市场出现大幅上涨，主要得益于周末央行出手，令人民币汇率走好。同时呢，周末也发出养老金型资金啊，即将发行，为市场带来稳定的增量资金的利好消息。所以今日早盘开盘之后呢 ，A 股市场走势强劲，不断走高。在中午的时候，利好又再度加码。那么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的内容啊，确认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三件大事。 嗯， 其中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和资本市场改革呢，和目前 A 股市场的走势非常贴近。 提振了市场的做多信心。全天呢小幅放量，收于全天最高位附近，走出了近期难得一见的单边上攻的大涨行情。那么创业板指数今天盘中最大涨幅达到3%以上，上证指数呢盘中最大涨幅呢也接近1.8%。那么其中主要涨的话，这品种呢是绩优蓝筹为核心的上证50指数，已经突破了最近三个月以来的下降压力线，率先站上了60天均线。同时在题材方面呢，以5G为代表的科技股、通讯产业链啊整体大爆发，多家 5G 通讯行业个股呢以涨停板报收，所以整个市场走势非常喜人。 从技术层面来看，这次上涨是否有合理性？ 应该说在技术上我们看到啊，经过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持续调整之后呢，在下档的支撑位，也就是2638点上方呢，已经提前有资金在前几天呢就有一个市场的介入啊，出现止跌迹象。同时呢，从短期的技术指标看呢，也都有比较大的乖离的失真，所以在主力在上周四周五的多次都介入银行股，包括一些权重绩优股啊，包括是 5G 题材股，都给市场带来了一些技术上有资金进场的讯号。那么今天的上涨呢也是水到渠成啊，技术面消息面共振的结果。 在上周和上上周啊，我们都在周一连线的时候谈到了 5G 板块哈。那您认为 5G 为什么会持续发力，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 我们已经连续第三周啊，在本周啊每周一的本栏目当中呢，分享了对 5G 产业链的优势所在的分析啊，反复的跟大家的就是提到呢 ,5G 产业链在科技含量的护城河啊，带动经济的体量优势，发展前景的确定性和股票市场对 5G 题材的认可度四个方面啊，来给市场呢带来一个示范效应。可以说是市场近期从2653点开始的反弹的主线和赚钱效应呢就一直围绕着 5G 题材在走。那么今天呢又出现了多家涨停的，比如光通信概念股，还有 PCB 电路基板概念股，其实都是 5G 科技股的主要的细分领域。那么随着2020年 5G 全面商用化的日益临近，整个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呢会递增的体现，业绩和股价联动上升呢将为大级别的高确定性的趋势行情奠定基础。我们因为已经连续跟大家分享了三周的 5G 题材了，那么作为一个中期主线啊，我们并不建议大家马上去追涨停啊，还是呢希望在回档的时候逢低上车啊，做这样一个比较长期的投资。 是的，也就是说短期会有调整的风险。 是还是要逢档低啊，逢低档啊，低吸的逐渐上车啊，因为这是个确定性比较强的长的一个周期概念。 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人民币啊，最近呢央行是重新启动了人民币逆周期调节因子，那您认为对哪些行业是利好，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力呢？ 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啊，8月24号，也就上周五晚间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消息称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报价啊重启逆周期因子。同时呢绝大多数的中间价的报价行呢已经对逆周期系数进行了调整，那么预计未来逆周期系数会对人民币的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么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啊，人民币汇率快速反弹啊，人民币对美元的即期汇率在8月24日晚上啊夜盘交易时间短急速飙升，从6.88一直飙到6.80附近啊，离岸人民币汇率呢也不甘示弱，上涨超过800个基点哦，这是非常大的惊人的涨幅了。那么今年八月以来啊，央行上调了这个远期购汇准备金汇率啊，准备金率呢达到20%，以收紧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那么在上周五晚间呢，又重启了逆周期因子啊，都是政策再次加码的表现。那么逆周期因子通常被视为央行调节外汇市场工具箱当中立竿见影最有效的工具。那么本次逆周期因子重回江湖之后，A 股呢未来的走势是值得看多和期待。那么航空和造纸啊，这些企业中美元的成本占比比较高，将直接受益于啊人民币升值。另外呢，像银行、房地产啊、进出口、采掘、石油化工等资源类的上市公司产品呢，往往以美元标价，包括一些像生产黄金啊等那些企业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受益。那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就是逆周期因子啊，在发挥这个作用的初期，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会比较立竿见影比较大。但是中期看，人民币汇率仍取决于相对基本面的变化以及后续货币政策的走向，所以应该说一个冷静的去 对待这样一个汇率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 所以今天这些收利好的行业几乎也没有给大家太多上车的机会啊，都是跳空高开的。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银行的表现啊。最近几个交易日呢，不管是港股还是 A 股啊，银行股的表现都不错啊。那再结合呢，上个星期中国平安呢也发布了他们的半年报哈，他们再度增持工商银行的 H 股。那现在呢，这个中国平安总持股量已经达到了工商银行这个总持股量的 8.05% 啊，达到这么一个高位。那您怎么来看这个银行股近期的表现？适合长线投资的资金进场吗？ 根据联交所相关资料显示啊，中国平安呢于上周四16日增持的工商银行H 股是 1.06 亿股，然后呢每股作价是 5.5994 啊，总市值将近6个亿，那么持股比例呢再次大幅增加。就针对银行股而言，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啊和银行股之间的表现啊，这是有个非常强的正相关的。那么人民币汇率在周五啊出现比较明显的有利波动之后呢，银行股、第三股在今天呢，包括航空啊、造都有比较好的表现。那针对银行股这一块，我们认为它是周期股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啊。我们前期也跟大家分析过，很多银行啊，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讲，很多银行都是以6折、6.5折、7折这个净资产的这个折扣率啊，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工商银行增持的这个工商银行吧，那么目前工商银行的每股净资产是5.85块，以今天收盘计，工商银行的市场交易价格呢，也只有5.53，相当于还是在低于净资产在交易。所以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啊，作为全宇宙第一大行，包括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就是工商银行的这个股价，它目前明显的低于它自身的这个价值啊，应该说是被错杀的。那么在我们汇率逐渐稳定啊，然后呢，很多绩优银行股啊，尤其是一些大行啊，我们看到五大行呢，他们的价格基本上都低于净资产情况下，那么作为中国 A 股市场当中一个非常有见识的一个投资大主体就是中国平安，它在目前这个价位上增持工商银行呢，应该说是给整个市场一个信心的鼓舞啊，这也是对这个银行整个板块的一个价值的肯定。所以从目前看啊，如果说我们喜欢个股的话，需要配市值的话，可以直接购买这些目前被错杀的银行股。但是如果说是作为一个分散风险或者一个投资长期投资考虑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银行股的 ETF。 那么这些银行股的 ETF 呢，能够帮助我们分散个股银行某些个股，例如说一些小的城商行，他们的个波动率还是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银行股的 ETF 中线的中低息呢。 好，我更正一下啊，中国平安呢持有这个工商银行的这个持股量已经达到 9.05% 了啊，刚才那八点多呢是上几次增持的一个数据。 对， 是的， 对，上一次增持的结果。 非常谢谢资深交易人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27号也就是今天提交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二次审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辉向人大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二审稿当中一个新的变化是赡养老人的支出也予以税权扣除，由此前居民个人的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四项支出可以在税前予以扣除，增加到五项。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出，为了弘扬尊老孝老的传统美德，充分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快，工薪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居多，赡养老人负担较重等实际情况，建议对于赡养老人支出也予以税前扣除。徐辉在报告中指出，这次改革通过提高基本扣除费用标准，增加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低档税率的集聚等方式，减轻了广大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使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更趋合理，实现了从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大转变，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关于个税起征点，记者发现二审稿中没有对起征点进行修改，维持了一审稿中起征点调至每年6万元及每月5000元不变。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8171， 比上日收盘价升值618个基点。上周五晚间人民币突然快速走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超过了900点的上涨，升破了 6.80 整数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比日内低位大幅反弹，刷新至日内新高，至 6.81 上方。截至周五收盘，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报价呢是 6.8050， 比上一交易日夜盘上涨75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纽约的尾盘上涨 1.28%， 涨幅呢是上涨882个基点，报 6.8055。此次上涨与央行的一个动作息息相关，在1月份暂停逆周期因子之后，时隔7个月逆周期因子再度重启。央行直属机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8月24号晚间发布公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重启逆周期因子，上一次启动逆周期因子是在2017年的5月26日。在逆周期因子实施的7个月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从 6.86 升值到 6.40 上方，升值幅度达到 6.7% 左右。那究竟什么是逆周期因子呢？根据央行此前的说明，报价行在计算逆周期因子时，可先从上一日收盘价中较中间价的波幅中剔除篮子货币变动的影响，由此得到主要反映市场供求的汇率变化，再通过逆周期系数调整得到逆周期因子。逆周期系数由各报价行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化、外汇市场顺周期程度等自行设定。简单来说，逆周期因子就是先通过数学处理提取出前一交易日人民币收盘汇率变动当中的市场供求因素，然后呢再对这一成分进行打折过滤。实际上，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也是创造了一种干预外汇市场的新方式。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审电子商务法草案对比三审稿，四审稿再次加大了对平台强制二选一的惩戒力度，将罚款上限由三审稿当中的5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最近两年，电商平台强制二选一的事件频发。此前在二审分组审议时，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应当对电商平台强制商家二选一现象作出规范。平台二选一是一个长期困扰商家的问题，电子商务平台为了扩大规模，遏制竞争对手，对待其平台上的商家提出二选一的要求，并以搜索、降权、取消资源位等手段胁迫平台上的商家不得在其他平台开展经营活动。去年618，京东和阿里为二选一爆发口水仗，618之后又爆出了有关平台要求商家签订独家销售的消息。这种做法使商家苦不堪言，损害了商家经营的自主权，也损害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整体形象。为此，三审稿增加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营收有关的交易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是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的费用，否则可以处20万元至50万元的罚款。四审稿在上述基础上明确提出，电商平台经营者如果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是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的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至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至200万元罚款。华夏基金8月25号发布公告，华夏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的基金，也就是 FOF 基金，将在8月28号至9月17号期间发行。 这意味着首批14支养老目标基金于8月6号获得批文之后，首支养老目标基金启动发行。根据了解，目前更多的基金公司计划在9月启动发行，也有公司表示因托管行的系统改造和测试需要一段时间，或许要10月份发行。不过基金公司人士表示，目前市场行情一般，投资者对养老目标基金认知度也不高，对此类基金发行规模预期并不高，更多发力投资者教育，尤其是宣传资产配置理念等等。也有人士认为，目前 A 股的估值处于历史底部，是一个较好的布局时间点，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运作较好，更有利于这类产品未来的运作，也可能给 A 股带来更多长期的活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接下来请入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西洋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聊一聊从政策底到股价底之间到底会发生什么，或者说已经发生了什么。那在聊这话题之前呢，还得请建新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上的情况，你怎么来看今天这个普涨？ 这个刚才那个咱们嘉宾也说了哈，今天其实周末有一些利好，其实出来使得我们看市场上的情绪其实跟的也不错，而且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个好处啊，就是说它不是像我们之前会提示大家说的时候说没有概念接上，而今天其实比如说我们看由人民币稳定人民币汇率带来的航空股啊，再加上我们之前看的一些有持续性的题材 5G 其实也发挥了作用，使得我们看见活跃度也上来了。那另外一个还就是我们看见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一直非常希望看到的，就是有概念企业指数上升，量也上来了，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好 就是人气还在上升，是吧？ 没错，这个吧，我反正得益于几个方面。那个这周其实有个非常好的一件事，非常提振信心的，就是啊，我们就是MSCI 从2.5%应该是增到了5%，大概有600亿的一个 增量资金， 哎，使得我们看到，哎，感觉啊，就是，哎，又有新鲜的血液进来了。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大家从应该是就是墨守成规的事，就是说我们这些资金配置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大概在，因为是8月31号之后开始进行调整嘛，那肯定资金都会在31号之前，也就是这礼拜进行配置。所以呢，大家会想，就是很容易就联想到嘛，说我们就从这礼拜带会有资金来了，对，所以我们之前要埋伏，就是很顺理成章一个逻辑。所以说我们看到从就是几个方面来说吧，我们市场从不管是今天，我们认为这个礼拜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期在这儿，所以说今天的一个行情，其实我能预见，其实也不太好预见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目前现在的市场的环境也还是非常的，就是复杂。可是大家说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儿啊，就是提示大家一个风险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的谈判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发了，就我们看中国和美国方向都发了一些通稿，但是这个东西吧也有解读，但是咱们从通稿上看就是迷迷糊糊的。那和大家一直在说的问题就是，但这个事儿不怕就是明确告诉大家，不管是向好的一个方面，或者向一个就是不太好的方向，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方向，其实对于我们市场来说其实反而是好的。但就是这种说迷迷糊糊的才会最造成市场上的一个忧虑吧。所以说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看到说我们刚才 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几个好的一个方向之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一定的风险意识。 嗯，毕竟目前呢，这种涨幅是相对前段时间这种连续下跌或者比较低迷的行情来， 没错， 来说的，并不是说什么暴涨， 没错没错， 并没有达到这个像原来熔断那样的反面。是吧？ 没错，没错。 百股、千股涨停，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就是统计来说得出的一些结论，也很想和大家去提示一下风险吧。因为是这样，上周，忘了是周几了，咱们出现了一个十几年来的一个地量。那大家其实有时候会想到一个问题啊，出现地量之后市场大概率是怎么走的，我们也是去研究了一下历史上的就是多次地量的一个市场上的走法，确实是会出现出来这种小幅的反弹，但是我们还是去看之后，这个市场上其实那个出现小幅的一个反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只是说对于地量产生的一个就是反作用，就是这个正常那个反应嘛，因为我们知道大家 技术性反弹， 对，因为说咱们在下跌的时候缩量，就是大家如果说稍微熟悉一点的话，应该会知道这是一个见，就是说见底的这么一个信号。但是我们去反过来看历史来说，见底之后的反弹，其实它没有能形成一个反转的趋势，它之后有多次继续再往下走的一次之后，形成了我们就是很熟悉的，比如说像W 底那种状况之后才会进行大幅反攻，所以说这也从这个方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目前这个市场上还是值得有一些是有好的，但是也有值得我们去进行小心的一个方面。 前行刚才说到的这个上周交易量的这个新低啊，是在上周三的时候，上周三的时候，所以现在的环境在趋暖，但是也不能够过分的乐观啊。 没错没错。 刚才谈到这个央行启动的这个逆周期调节因子啊，这个原来呢是启动过之后呢，这个人民币在七个月的时间里面哈，这个涨幅还是很可观的， 没错。 那是不是说可以哈，在近期呢布局一些相关的有利好的这种板块呢？ 这个 还有机会上车吗？ 这个东西吧，其实一直在和大家去说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是顺势而为。但是我们作为一些主题投资的来说，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是最直接受益的像航空概念板块，其实就已经有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从怎么说呢，从盘面上看几乎是没有任何操作性价值的，因为有就是而且通过这个市场上，比如说今天真的有一些 开盘就上涨2%-3%， 没错。这样你进去之后，就是你因为刚才和大家去说了一些不稳定因素，会造成您有可能是会套这种主题投资的情况下，其实不太对于目前这个市场来说不太好进行操作。而且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和大家去可以，其实咱们可以走剑走偏门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像 5G 这个东西，其实咱们人民币的汇率的一个稳定，其实对于 5G 有就像这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吧，它其实也有一定间接的利好，因为毕竟有一些东西从它的成本来说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就是稳定成本的这种状况，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从这种市场去直接去看，就是作为一些就是你看是可以看那些直接利好，比如说像航空，对吧？ 所以你还不是建议大家， 但你要 仓促的买入。 对，你要说操作的话，还是希望看一些不太直接的了吧。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 2018年八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 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间多云转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建新的观点呢，就是相对于赌这个人民币升值的利好板块，不如买更确定性的，是吧？5G 是这个意思啊。 没错没错。 我这里有一个资讯啊，最近呢2018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召开了，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表示，计划今年9月正式发布 5G 频谱资源的最终许可方案。相关研究机构认为呢，频谱资源方案的发布将助推 5G 网络建设，万亿级投资即将开启。那 5G 的网络频率升高，基站数量超过 4G， 同时 5G 的基站天线产业链重构将会拉动，比如说射频器件需求量和单体价值量双重提升啊。所以呢他们建议布局一些跟基站天线有关的还有光纤光缆有关的这些公司啊。那其实呢说到这个 5G 的计划呢，也不是说这两天相关的部门才做出来的，早就有规划，对吧？ 没错没错。 那只不过呢就是最近感觉是渐行渐近啊。 没错。 那从我们这个投资的时间表来看的话，再复盘一下这些 5G概念股的股价，那我们也发现他们也是经历了上半年的这种起起伏伏，只不过呢跌幅相对来说，上周我们也举过一个例子，跌幅相对来说小一点， 没错 啊，跌幅不如原来那么多， 没错。 那从这个时间布局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复盘看啊，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是这样，其实我们看，其实怎么说呢？因为这应该从市场风格来看吧，因为我们现在市场风格其实已经开始转变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 5G 其实炒，其实就炒一个概念，大概大家也是只知道说，哎，这 5G 这东西其实也是 4G 升了嘛，对吧？大家也知道 5G 这东西其实有种迷迷糊糊的感觉，而且我们之前看 5G 概念起来之后完全就是出了个什么事啊，比如说我们这个 5G 这边有什么进展，有什么进展，对吧？就 5G 就炒了，其实跟它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进度没有什么太挂钩。但是我们从一个大的规划来看啊，就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来说 5G 说等于说它还是非常坚挺的一个原因，其实和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还是知道 5G 它有自己的一个咱们国家对于 5G 来说其实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步骤。我们最咱们知道最了解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2020年要商用。那这个只能因为我这个就是 这个观点，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发布过了。 对，但是我们应该去倒一下是怎么倒呢？因为 这个东西啊，五 G 这东西说着好像就是两个，这个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个英文数字，说上嘴皮下嘴一说就有了。但是你从线上来说，它不是说到2020年商用一崩就能蹦出来一个五 G， 对吧？五 G 的东西它是要需要经过长期的一个建设的。而且刚才您也说过，其实五 G 的它就是它比四 G 的一个不同的样子来说，它就比如说它的一些要求的频率更高。 嗯， 大家频率更高，其实对于我们。说到实际来说，我们需要建更多的，就是我们看马路上看的那些信号塔，而且由于它的一些，就是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也许我物理不好，但是也是听别人告诉我的，就是频率越高，所以它能传播的距离就短，信号，那你就要建更多的基站。你要，而且同时，你因为 5G 的一些原因，你还要建更多的一些发射塔。所以呢，我们要想在2020年完成我们商用的这个目标之后，这个事儿吧，那我们要往前推，我们就要建好多基站，我们也要铺好多网络，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建成了，我们才能完成。所以说，往前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所以到了我们目前2018年这个节点，才是。就下半年吧，才是真正到了这些公司他们开始要进行投资之后开始收益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说现在正是应该去关注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节点。所以说也是说，就是一个是市场告诉我们要从基本面发展走，而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行业的就是 5G 的发展规律也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个节点应该是我们投资了。 我们以这个 5G 啊作为一个研究的样本啊，可以为今后大家投资找一些这个共性。比如说一个大的规划出来了，而且这个规划呢也越来越清晰。 对对对， 在它出来的那一段时间肯定是有一波概念的上涨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离它开始实施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 没错， 是吧？ 没错。 那么这个路是一步一步走，饭是一口一口吃啊。 嗯， 这个特别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一带一路概念，是吧？ 对对对。 当这个提出来的时候，这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你看以这个中国交建为首的这些公司啊，那是气势如虹啊。但 5G 呢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在前期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些概念的上涨。 没错没错。 但是随着这个大家更加清楚这个行业未来要走过哪些路，要遇到哪些问题，大家的这种心态也相对 就平和 平淡一些，平和 认清楚了一个状况了。所以说哎。 那么但是呢，这中间有可能这个项目有可能黄。也有可能这个项目呢是逐步稳妥的推进。 没错没错。 那所以如果说你前期买入的话，就有可能会承受后期下跌的这个风险。 对， 或者是短期内不怎么上涨的这个。 所以说现在就刚才您总结的非常好，所以说现在看市场的风格也是在这么往这转变，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也是逐渐能转换的一些投资思路吧，就是认清了我们真正是不要说事儿出来了，咱们先炒波概念。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啊，但是这个说白了就是难度很高，有可能你就真是就套进去了。所以说我们还应该认清每一个事件所发展的时间节点，去按部就班的去投资每一个块。而且我们跟刚才您那条信息也是其实指明了一个道路啊。虽然说我们大家说 5G 这个概念对不对，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投资时间，到2020年呢。所以说我们要认清每一节点应该投什么。所以说现在啊，刚才您的新闻里面其实建议的非常好，就是现在就应该投射频器件，投一些基站，投一些光通讯设备，因为我们现在在搞基建。所以说我们也在大的目标明确之后，细分每个阶段也是要同时看清的。 但是你看今天有一些公司就涨停啊，短期的涨幅已经不低了。 没错 啊，那你认为在策略上应当注意点什么呢？ 这个其实我非常同意，就是咱们最开始嘉宾的时候他的一个操作很正常，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从一个大范围来说， 你们都没有分歧了，一点都不好玩。 但是你从大范围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因为就市场上不太支撑你一个事件连续涨之后，之后的一个就是它持续基础目前还看不出来。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从现在的大趋势来看啊，大家其实心里还是慌慌的。 慌慌的情况下很就是很顺理成章， 很快就会有人获利， 对，获利先走嘛， 嗯， 其实所以这一块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思想，所以说不要这一块看大家的投资方法。如果说您是长期的投资，就是看好这个2020年，那您可以现在还是就是对不对，信仰拿住。另外一个就是您看短期来说，您要是哎不错，我上对车了，其实也可以再逐渐的先减一减。 嗯，好，不要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写一本自传叫一个韭菜的信仰。还是要有确定性的时候再上车，是吧？信仰那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其他的一些方法，包括你的研究，不能盲目盲目。好，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一说这个政策底到股价底之间啊，市场在干什么哈、啊、会经历什么。我这里面有一些数据哈、啊、也是相关的机构啊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那么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呢，从政策底到市场底，大盘短暂躁动后冷却。在这个区间内，超额收益排名靠前的是什么呢？金融、基建链的周期股。消费呢，虽然说在区间内收益是比较高，但前期呢被抱团上涨，后期都会经历大幅的补跌啊，这是一些研究机构的观点啊。那么市场底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有观点说，第一时机等待市场下落尾声，强势股补跌的自然出清；第二时机等待政策效果的实质落定。 嗯， 比如说2005、2008、2012年强势股的补跌都是最后一跌， 嗯， 然后伴随市场见底，而政策落定的催化剂就是进一步夯实市场底。比如说05年首家股改方案通过，08年的4万亿，12年加大基建审批的力度等等。那当前呢有这个消费股补跌啊，这个是从时间和空间看呢，有机构认为接近尾声，那等待的就是政策效果的落定。那此外呢还得要观察八月份的这个社会融资的情况啊，包括一些企业债的融资的情况等等、 嗯、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信用宽松到底效果怎么样、 嗯、 是吧、 嗯、 你政策说了那么多、 嗯、 最后大家这个拿钱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啊、 嗯、 等等，你怎么来看这个观点？ 是这样啊，其实我们这最近也是说，虽然说我们在这个不管是任何地方，咱们节目在朋友们应该也知道，咱们一直不建议大家去说这个猜底是哪儿啊，但是确实是这最近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几个观点是这样，我们其实政策底和市场底其实会中间会有一定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形成的原因其实怎么说呢，也很简单。那因为我们知道啊，你市场在下跌，我们也发现前一阵子或者说从历史来看，其实是我们的政策会出很多很多的一些条款吧，去来呵护我们的市场。 嗯， 而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其实一方面是给我们市场信心，那另一方面其实去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手段给我们的市场，不管是注血液呀、啊、或者说给我们市场指明方向啊，其实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手段嘛。但这个他出台之后其实有一些问题就在这儿啊，其实咱们看时间节点来看，那肯定是市场跌了，不可能是稍微跌一点儿，政策就出来了呵护，对吧？肯定是市场会大幅的调整，之后政策看到了，一是他看到了价值，一是他需要呵护市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势形成了，就是说我们一直说的往下走的势头是形成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政策先行之后，市场要走什么走去刹车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他们不可能说我一脚刹车全踩住，那就会经历我们的市场先是对政策看，先会对政策出来之后啊，他不可能说、嗯、就是咱们说的稍微开玩笑点说，政策不可能有政策说明天你市场就要必须反弹、 嗯、 不可能这样政策，对吧？我们从那个各种角度，所以说大家会先去对这个政策进行反应发酵，去想这个政策之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的市场继续会因为市场的缺失或者说之前带来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一个影响所造成继续的发酵，但是我们会看见市场在逐渐 它的一个下降的力度在逐渐的减弱，这是我们会看见达到时间差的这么一个，就其中一方面原因。之后的原因就是还有我们政策出来之后，市场上的虽然说在刹车，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政策会对于后市有什么那样的影响，大家会去干嘛呢？会去进行去研究去想，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市场的一些就是参与度很低。为什么我们会就说刚才举了一个地量的这么一个事情出现之后，为什么而且说地量之后会有波上涨之后再会大概率的情况下还会再往下走的原因就是这样。再去思考再去想的这个同时会造成我们的交易量逐渐在下跌，会造成第一次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地量的一个假底的现象。所以说这是也是市场在发生的状况，之后的再一次下跌会给我们的市场再一次出现了一些信心上的打击，也就是咱们刚才您会说的一个，就是我们会出现再一次的一些，比如说绩优股会再杀一波之后，大家再一次杀跌之后，才会让这个市场上认识到这个已经差不多 OK 了。 我想绩优股杀跌啊，或者说刚才谈到的这种消费类的股杀跌哈、啊 嗯， 它一定是背后有分歧的。 没错， 换句话说，就是市场在底也好，在顶也好，一定是伴随着多空的这种巨大的分歧的。如果大家都一致了的话，那也不存在什么顶了，那就没有顶是吧，一直可以上涨，也没有底，一直可以跌，那一定是有分歧才会出现刚才你所谈到的，诶，这个怎么这么好的股还跌是吧， 没错， 或者是说诶，怎么就还接着往上涨等等，就会出现这种一致性对吧， 对，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我们在等的就是等的什么，等的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等的我们这些政策出来之后它真正起作用的那个点， 然后大家的观点趋同 之后，这样才会使得我们市场的底部出现、 嗯、也不能说所有参与者的这种观点趋同、嗯、但是呢大量的资金和大量的这种参与者他们的这种观点一致之后， 就才实现我们的真正是在政策 上涨或者是下跌， 到了我们从政策底嘛，到了市场，就咱们来底来做举例吧。 嗯， 你从政策底到了我们市场底的这么一个，就是演变或者说发酵吧。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看到政策底先出，然后我们的市场底再出，这么一个中间为什么没有一致性，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差别，所产生的几个原因了。 嗯，所以呢，有相关的观点认为呢，就是市场放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进入降仓防御，就是所谓的抛一些绩优股啊、白马股啊、消费股啊等等，这是市场悲观情绪出清的后半段，距离市场的阶段性底部往往不远。那么有研究机构呢，从历史的交易来分析，比如说05年5月份的时候，交通运输、白酒经历了一轮补跌之后，6月6号也就一个月以后，就看到了上证综指998点的市场底。08年7月农林牧渔白酒医药股补跌持续到10月份，那么在10月底的时候，上证综指到了1664点的市场底。12年11月白酒电子补跌之后，在12月5号上证综指也到了1949的市场底啊，等等吧。所以这是刚才所谈到的这种强势股补跌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也值得大家来讨论啊，就是说大盘的表现呢，往往呢是从政策底到市场底伴随的是什么呢，是短暂躁动到冷却。 嗯，没错、 我们来说说这个短暂的躁动到冷却啊，比如说05年2月到3月上证综指呢是短暂反弹 5%， 嗯， 随后下跌 18%，08年的7月反弹 9%， 咔，随后下跌 25%。 2011年的十月份，上证综指反弹9%，咔下跌19%。我真不想说这18年怎样，咔又怎样。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前期的这个相同的走势。嗯，你怎么看？ 这就是我们其实，而且咱们去看一下，有可能也是您刚才说的一个短暂的反弹之前也会出现一个就是缩量嘛，也就是说刚才一直在。我开头的时候和大家去提，有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走势，其实就是很简单嘛，就是我们先短暂的一个反弹，是预示着市场其实在试， 嗯， 因为是你其实就是咱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刚刚咱们说情绪的这个东西，你上了就是为什么也会提示大家说 5G 你上了车，目前说其实你应该去抛的这么一个原因嘛，因为你短暂的上涨其实还不足以让你信心完全恢复。大家其实很简单的想法是，哎，上涨了，我先赚笔钱， 嗯， 很开心，这样才是就是说才能有甜头。之后它市场上会再次会出现分歧的状况，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这一波上涨其实完全是处于超跌之后的一个小的波段的一个操作， 嗯， 再次下跌之后，其实才能说，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分歧再一次，就是全部理清之后，再使得我们刚才咱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让绝大部分人。明明白白的认识到这个市场上已经 OK 了，我们最后一波跌完了，这样才是应该是能呈现出来的好的一个方向。 应该是绝大部分人已经明明白白的不打算参与了。 对，这也是一种就是一个思维方式。所以说我们 已经看破了。 没错。所以说我们刚才也是多次提醒大家，我们从历史上看来市场上都会走出这样一个走势。所以说怎么看呢？大家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明白啊。但是大家一定是要有信心的。目前这个市场的走势和历史上比较像，但是我们也应该去拭目以待，看看市场上到底会怎么走。 嗯， 是这个状况。 嗯，那你建议在这样的一个磨底也好，或者说寻底也好啊，或者是说在等待这个两个底之间能够衔接上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当中。 嗯， 配置哪些方面呢？有人说可以配置这个跟基建有关的、跟大周期有关的行业呀。有的人说呢，也可以看看近期，比如说这个国企改革呀，比如说这个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的话，哪些方向会受益啊？等等，你怎么看？ 是这样啊，那个其实咱们说政策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记得在之前和大家去说过啊，今年就是应该是在世界杯那会儿的，就是咱们今天还和大家去分享过，说今年下半年机会在哪儿？一个是我们看政策，一个是看资金。那资金来说，其实效果没有太明显，但是从政策，那政策其实不是说给大盘的，或者说你给予一个行业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咱们应该也知道啊，咱听节目朋友，政策在哪儿有，在基建哪儿有，对吧？政策还在哪儿有，政策在 5G 也有，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目前来说应该在市场上回调之后你应该去布局的两个方向，因为这是因为有政策去在呵护嘛，因为咱们刚才也去讨论那个东西，就是政策底在哪儿，是不管，其实它不光是说的整个市场，其实它对于某一个行业也是非常好的指导作用。所以这两方面还是坚持，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去多把眼睛放在这儿去看一看的这么几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吧。 嗯，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 5G 哈， 嗯， 也谈到了这个，如果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的话，有可能受益的一些软件板块， 嗯， 等等。那你觉得还有哪些领域会有这种所谓投资当中的阿尔法机会啊，超预期的机会？ 这些我看啊，其实比如说啊，一些等于说只是说还是从龙头股里去找吧，因为我们其实从就是说业绩上来看啊，虽然说我们看到等于说现在市场上在比如说像各行业的结构在一些调整啊，其实看在一些某这所有的其实大部分的行业里头的龙头公司，他们依旧是能去找到自己的这么一个 好 位置吧。 嗯，正好我这手里啊也有一份 主要的公司的这个半年报的情况，放眼一看啊，这个预增的还挺多，我挑几个啊，那个建新你看看哪些可以值得研究啊。DO 家居上半年净利同比增 5.5 倍，拟十转七，因为这个呢我就简单念一下，大家要看他们的半年报才能知道到底是哪块导致的这个同利净利增幅这么大啊，是卖了资产卖了房子卖了股票啊，还是自己卖产品啊。还有这个长飞光纤净利同比增长 44.3%， 实派5块钱。中国太保净利呢是增长 26.8%， 华帝股份这世界杯的一个热点，三季报预增 20%-40%， 半年报预增半年报是实际同比增长 45.32%， 中国石化竟然同比增长了 53.6%， 上海机场同比增长 19.21%， 杭钢股份这个也很厉害，224.89%， 这是它的上半年的净利润的增幅啊。片仔癀上半年净利同比增加 43%， 华林钢铁这个钢铁都是这样的啊，259.6%， 都是受于这个去产能。招商银行 14% 啊，还有这个圆通速递 15.69%， 爱尔眼科也非常抢人眼球啊，同比增长40%，还有三一重工同比增长 192.09%，当然有一些跌的啊，比如说证券公司跌的比较多。 对， 好， 是这样。 说说 其实咱们看啊，咱们其实能大幅看见有一些非常好的那些那个涨幅的，比如说像杭钢啊，对吧？咱们知道从受益，其实也是受益于一些咱们政策供给侧改革嘛所造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在它行业里面的一些龙头公司，比如说爱尔眼科，大家可以去仔细研究。爱尔眼科还是很，就是在它的一个领域里面还是非常厉害的。其实还是这些东西，如果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就是做到非常龙头的这种状况，其实它是它的不管是，就是说。就是抗经济，这个抗经济问题的这么一个能力吧，或者说它的一个市占率或者以后的发展，其实还是有它自己的路数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些，等于说是就是龙头的一些公司吧。但是说回到说咱们看到一些放哪个行业去看啊，其实消费来说，其实这一块还是值得我们，就是消费这一个领域来说，里面的龙头公司还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因为整个从目前的一些经济周期来说啊，和经济状况来说，其实消费来还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也是建议大家去，就除了刚才和大家去说的，去看一下我们的基建啊，看一下我们的 5G 啊，在现在这个情况去看一下，说消费这一块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那从刚才所说的这些年报当中，我们也能看出来有些行业的日子确实比较好过啊，石化类的哈，包括这个刚才您谈到的一些医药服务啊，医疗服务等等，以及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居类的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消费类的啊， 对对， 都还不错。但是这中间呢其实也有分化，你比如说这个华帝股份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老板电器， 对 啊，老板电器呢最近的这个股价好像已经跌了60%左右了啊， 没错， 跌得非常之猛。 对，所以说其实咱们要，你现在怎么说呢，你去华帝其实在这次咱们知道它其实应该，我觉得啊，和大家去聊聊聊，就是最多的情况下怎么出的名，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就像世界杯对吧？咱们知道那个法国夺冠那个事儿，其实我就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啊，你这个你投公司，其实投什么样的公司，就是它的产品能有效的落地，形式很多。这个东西，比如说，之前说 5G 概念什么，说你投资的最好的一个时点，就是它东西真的用到你身边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发现这个公司真是来到你身边了，或者广告。所以说这样的公司就是值得我们去看。所以说华帝为什么说 看的还是不错的。 嗯，好，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建新的分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